接了，特好。 嗯，其实挺可爱的这种聊天的方式。 对， 嗯， 对，啊、嗯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要太在意这种方式吗？ 不要在意形式。 对，有时候就你要把它当成尬聊， 嗯、 可能你越问越尴尬。 是， 但是呢，你慢慢就把自我给放上去。对不对？就再来一个问题，可能一下就化解尴尬了。 还是有的时候第一次聊， 嗯， 不是很成功、嗯，但第二次聊就会好很多， 就会更尴尬呀。 不会啦。 对对对对对对，其实真的是，我觉得咱们每次聊这种啊，就关于是男女之间的这种话题，都会总结出一句话，就是只要喜欢的话呀，怎么着都能在一起。 是， 缘分到了， 是， 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有的时候就别太强迫自己， 嗯、 该尬聊尬聊，聊不下去就停停吧。好吧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，朋友们， 拜拜。 那么那么的，那么的爱你，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，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，一切早注定，就像电影里。像那蟑螂与沙冲击，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，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，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。 北京时间9:00。